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你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你动心。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的推荐人蔡国庆。我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红红的北京》。这首歌其实还是延续了北京的桥的那样的一个叙事，把北京的名胜古迹全部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去了，所以把北京最具有特色的大家网友啊这种打卡地都唱在了这首歌当中。它更具有一种现代感和时尚感，不仅唱我们古老的北京，更唱了一个新时代的北京。我觉得真的是在最好的时候我唱了《红红的北京》。 爱北京，唱起来！大家好，我是歌曲《红红的北京》的作曲者孟文豪。北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深深地爱着这座美丽的城市。 红红的北京，为祖国添彩，红红的北京，锦绣千城。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汽车约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来报时北京时间9:02:42，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这两天呢，感觉路上的车呢少了很多，路上呢好走了很多，心情呢也变得好了很多。即便是这样的天气哈，看不到灿烂的阳光，但是心情也超级好。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到十一的长假了。不知道十一的长假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特别的打算、特别的目的地吗？来，几种方式互动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还没有的话呢，也在这里借鉴一下。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下载听听 FM， 记得升级到5.0版本，然后来寻宝，记得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记得把你的用户升级哟，升级会有更多的玩法。另外记得这么多记得悄悄话的方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留给我，今天主播还要送咖啡，是要马上过节了，更得为你的生活添料喽。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一生温暖的回忆就在汽车音乐会了。好，9:04:12，此时此刻方便和我互动吗？开车的时候不要互动哈。好了，除了听听聊天室之外呢，别忘了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一下位置哈。家族群还有我们的官微，这边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就到十一的长假了，长的假，有7天的时间哈。如果你拼得好，甚至有10天，到哪儿去玩呢？不想舟车劳顿，就在北京京郊转转吧。来，给你推荐一个哈， 德彪，北京延庆玉都山旁的君皇山，大家都听过君都山哈，君皇山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哎，所以这里的人真的特别少。挨着北京延庆的古崖居，导航选择奥伦达部落，第一站呢就可以参观一下这个小区了，都是独栋的小别墅，非常的漂亮。然后呢，穿过奥伦达就可以看到高大上的比弗雷山颂，继续向前呢就进入到君皇山的景区，现在已经不收门票了，哇，还是免费欣赏哦。有一个岔路口，有指示牌，往前就是采石场，已经停止开采了哈，越野车是可以上去的，一般车就不要去了，越野车可以上哈。岔路口呢，左边就是君皇山，小石阶，青葱翠绿的植物，青葱翠绿的植物，别有一番韵味。沿途边欣赏风景边爬山，40多分钟就可以登到山顶了，比那个鬼见愁好爬一些哈。网红鸟窝和佛手景点呢是随手拍的，根本不用考虑躲避游客。山顶呢也是崖居，洞穴，有小的，有大的，有的看起来呢，像是奢侈的三居室哈，在洞边拍照，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了，汽车音乐会第一首歌曲，张扬齐天。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想这些日子，回忆里面就像藏着一个孩子，念你的名字，他反复多次。星期天的街上泛着梦一样的紫，哦，远远的想象是一辈子，短短的爱情说唱词，令我难忘这七个日子，所以怀念，因为初恋仅有一次。 聊天室当中有人在问，这首歌好好听，叫什么名字？刚才不已经说过了，不专心听讲哈。张瑶的《七天》很好听的歌，最早融入中国风的作品，在其中呢，你会听到很多关于每一天的描述。你觉得星期一到星期日都是什么颜色的？每天的感受是怎么样？总之，今天呢，2021年9月30号星期四，是我们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觉得今天是充满期盼的颜色啊！十一长假就要来到了，那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呢？今天是最后一期直播，但是在长假期间依然陪伴在你假日出行的路上，轻松的旋律让你拥有一份最好的假日心情。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放慢呼吸，不管晴天雨天，你给的爱永远看得见。有请刘志佳 ，One and with you。 我们大楼天际线，追着日落，听进海平面。不用去换手机有没电 When are we good、yeah、不肯回头把头看向天，天空地道星星在眼前，你给了我想要的世界 When are we good、yeah、海浪的无限一片一片从山下到家，放慢呼吸都贴着你的肩，管它是今天还是一天，只要闭上眼， 也是加在去年短视频上非常火爆的一首 BGM， 创作才女也亲自担当歌曲的制作了，也是她擅长的风格，强有力的节奏带动着幸福的甜蜜，被诠释的一览无遗了。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看到好朋友们陆陆续续都来了，燕玲抢到了大沙发，稳稳的坐着哈，白纸半张来坐板凳，还有欢乐咖啡时光你好，还有生如夏花你好，现在目前还不是你的专场哈。5434变形擎天柱，面朝大海仰望星空，不羁之士来了，你看我们的点赞数，刚才问候一下不羁之士，瞬间从20多万的点赞变成45万，天哪！不羁之士一直想知道你的方法哈。我们昨天呢，和听听聊天室，听听的负责人还在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就一起试，来，我们试一下，1分钟大家都能点多少个赞，怎么都达不到不羁之士的这样的势头哈。笑笑爱天天来了，来发地址了，我看到了。还有字母妹妹、城门门、家里人、奋斗者，家有俩豆丁儿，你家里有俩娃是吗？俩豆丁儿。好了，还有用户7789，有没有刚刚进入到聊天室的朋友？刚刚闪过之后，哎，被我看到，哎，你好，你好，别走，飘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哎，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听汽车音乐会，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哈。总之呢，无论是阴天、下雨，或者是晴天，选择我汽车音乐会都是对的。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正在发生。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撑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了。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Oh wait,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O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会天亮，夜一定会黑，世界会等我，他问我冬见过去没。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也该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 后洗过的太阳，在雨天听汽车音乐会，别有一份滋味在心头。哎，我喜欢刚刚这首歌曲的一句歌词，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哎，那不就是现在吗？源自于王力宏心跳这张专辑当中，其中就有这首非常清新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让你从里到外全方面的去看到王力宏的唱作能力哈。这首歌曲的每一个乐器，包括吉他、钢琴、贝斯、鼓，都是王力宏一个人编写并弹奏完成。哇哦，好了不起啊，会这么多乐器哈。在弹奏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是不断一遍又一遍的练习，就是希望歌曲能够通过最纯手工的打造，表达最真实的内心感受。春雨里洗过的太阳，王力宏。好了，汽车音乐会好音乐正在播出。Come on， 满舒克，流星撞进我口袋。 把衣服天马行空装进口袋，我还有一个愿望许进未来，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像星星守护月亮一样乖，有一个身影落入眼里期待，我跟着他的视线左右摇摆，知道是什么吗？可能是爱，满天星光不如看他发呆，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乖，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手下心愿不作怪，长单纯小孩，希望我世界有一点不一样的存在，也许就是你给我勇气大声来表白。星空装进口袋，我还有一个愿望许进未来，知道是什么吗？不像是爱，像星星守护月亮一样乖，有一个身影落入眼里期待，我跟着他的视线左右摇摆，知道是什么吗？可能是爱，满天星光不如看他发呆，我发现流星坠落装进我口袋，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乖，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海，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手下心愿不作怪，长单纯小孩，希望我世界有一点不一样的存在，也许就是你给我勇气大声来表白。 Yeah yeah whoa whoa Yeah, yeah, whoa, whoa.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奇妙的惊喜。第九位，心悦诚服，音阙诗听，休闲少女。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像一道风景，天南地北都有你。 第八位，Lil Ghost 小鬼 Ringing。 第七位，许飞，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他不停地向我召唤。 第六位，张韶涵，红红的太阳。 红红的太阳升东方，鸟语伴花香。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y, yeah, yeah, yeah. 看夕阳落在这一瞬间，期待惊喜再靠近一点，从今天开始不断上线，抓住每分每秒，奇妙无限。看这里的天空是多么的不同，美好的时刻悄悄降临，欢乐已无法停歇。就让我们一起挥手跳起来到天明，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真奇妙。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惊喜到哦，你是不是也感觉真奇妙。你是否就像流星，就是爱的味道，灿烂的烟火像彩虹划过，多希望能够世界永远停留，只有 surprise。 Come on baby 弹起来，还有什么快亮出来，就停在这瞬间，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自由动感魅力无限，新生代歌手摩登兄弟刘宇宁在今年3月合力献唱了迪士尼5周岁的庆生主题曲《奇妙的惊喜》（Surprise）。他再用他独特的嗓音，生动演绎这首生日歌，飞扬跳脱之处，更显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还有这种热情、燃志哈。 无论是韵律感极强的拍手声，还是生动活泼的管乐吹奏声，都释放出那种明朗和快乐的信息，快乐的基调。不管外面天气怎么样，在汽车音乐会的音乐当中，心中都是一片灿烂，一片晴朗的，是不是？对不对？好了，家族二群当中发位置的雨佳正在理工大学那儿收听，还有防水麻威在昌平收听，还有在石景山收听的金英老朋友，还有在丰台收听的李刚、杏园龙帆在顺义，还有一直一直在西城的小呆猪。好了，刚刚是家族二群当中来发位置的各位好朋友进入听一听聊天室喽。为什么每一次进入到听一听聊天室都感觉到有一种特别无法压抑的幸福感？无法压抑的幸福感。对啊，今天很特别啊，因为大家在听天聊天室当中都来分享十一长假去哪里玩。Mr. 梁说跟朋友周边玩两天，然后带老妈开车去趟老家宁波，再去趟杭州看看运河终点，然后回程一路慢慢溜达回来。我怎么突然觉得你这个规划怎么有这么长，15天的时间，7天可以完成这么多事情吗？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到第6位的歌曲，一定有你的最爱，是不是？一定有，一定有。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 爽耳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已经逗留数周的时间了。星月沉浮和音阙诗听联合推出这首 休闲少女。音乐试听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有很火那首歌《红昭愿》啊，原来就是他们的，对，有红昭愿傍身啊，这首歌曲有很多人都翻唱过，包括韩雪啊等等等等，可见他们的歌曲影响力很大哟。因此音乐试听听起来也是声名鹊起，他们最大特点就是清新欢快的中国风，提神又醒脑。这首歌呢小有下降哈，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新音乐沉浮音乐试听休闲少女。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人们总是和时间在比赛，都生怕停下来，我可喜欢比生活慢半拍，与其去幻想空洞的未来，何不享受现在，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The thing to do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 搞轻松的程度，别忘了终点是人生的旅途。在玻璃上画笑脸，伴随着雨点，再见每一个昨天，他也曾沦陷，但从不愁眉苦脸，在痛和泪中褪去了懵懂，但他从未过放弃，有人说自不量力，可他坚信，于是鼓起了勇气，但是却无能为力，过了年纪男孩已不再年轻，满腔热血已褪去，但依旧不变的是不放弃和当初的决心。他唱着 Ooh, I just wanna dance for you，The world'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but I'm sure, but I'm sure, 出心快孤单 You will be alright. The world's gonna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but I'm sure, but I'm sure, 被欲望打败 Because they don't lie. 适合在雨中听的歌，哎，外面下雨了吗？在直播间看不到哈。总之这两天我估计是躲不过去了，要下雨了。没有关系啊，在雨中也可以听适合在雨天听的歌，比如说刚刚这首来自小鬼的《Raining》，可以在雨中尽情高歌，在雨中尽情欣赏哈。也再现了唱作人 Lady Gaga 小鬼的才华和灵气，把更多时间花在音乐上，小鬼王林凯也是做到了，说到做到哈。整首音乐运用了新乐器和老乐器多种乐器的混合混搭，多质感搭配，完成了一次现代和复古、精致和粗糙成功融合的尝试，也用俏皮轻快的方式把歌迷成功带入到充满青春和正能量的舞步世界当中。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八位，哇哦，很厉害哈 ，Lady Gaga 小鬼 Raining。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这首歌曲一定要好好的、仔仔细细的放慢速度，静心聆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许茹芸致敬这首经典《故乡的云》，本周成功进入到榜单前十。翻唱是一把双刃刀，既要保证原曲的基本走向，还要展现出歌手的全新样貌。翻唱改编的好，大家会觉得理所应当哦，而稍有大胆的尝试，或许很多人并不买单。那么你觉得许飞翻唱这首《故乡的云》做到了吗？第七名。 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 经典《故乡的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七位，可见大家对于这首歌曲还是很认可的。其实我觉得音乐上的创新呢，必定会有一些冒险因素哈，但是勇于开拓，勇于破局，才是可以长久走下去的音乐秘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最近早晨起床的时候，都希望用这样的歌曲来叫醒小朋友。早晨一起来就被满满的正能量击中了，然后啊，全身都充满了力量，走了，背着小书包上学去了。哦，一首正能量的歌曲，张韶涵《红红的太阳》，上周第十三名，本周晋升到第六位。 红红的太阳升东方，鸟语伴花香，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叫我来起床。小小的书包肩上扛，铃儿响叮当，知识的宝藏书里藏，我们上学堂。红红的太阳闪着红红的光， 在每天早晨用这首歌曲来叫自家小朋友起床。张韶涵《红红的太阳》上周第13名，本周晋升到第6位。好了，最后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0到第6位的歌曲吧。稍后进入到今天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第2个小时。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0位，摩登兄弟刘宇宁，奇妙的惊喜。第9位，新月沉浮，金雀失听，休闲少女。 你说我在你的心里，像一道风景，天南地北都有你。 第8位，Liu Ghost 的小鬼 Ringing。 第7位，许飞，故乡的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 第6位，张韶涵，红红的太阳。 红红的太阳升东方，妙语伴花香。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2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冰雪冬奥， 长城内外雪花飘，白雪皑皑多妖娆。蓝莓花儿在微笑，金华大地迎冬奥。 在冰雪世界奔跑，一路向前画出自豪。自由旋转多么骄傲，潇洒飘逸十分美妙。 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手拉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桥。 强热血在燃烧，健儿有志冲九霄。 在手向着天起跳，仰视前方画出自豪。 腾

happy end, '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Why is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 I'll take you far away. I'm a new soul, I came to this strange world, hoping I could learn a bit about how to give and take. But since I came here, felt the joy I now feel, finding myself making every possible mistake. 喜欢 Fist 的 1,2,3,4， 那么你一定会喜欢刚刚这首 New Soul， 这是某某水果电脑的宣传曲哈。这样一首音乐大家并不陌生，清灵而又明朗，来自原唱1978年出生在巴黎的英美，这首 New Soul。 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好，不要忘记继续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来把你的地址和电话悄悄话的方式发给我吧。今天我要送咖啡，继续送咖啡喽。好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把你的地址电话留下。此时此刻觉得有点困，想不想来一杯咖啡提神呢？汽车宴会主播请你喝咖啡，为你的生活添料。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在计划的要去自驾游哈，那么开车的时候难免要走高速公路，有的时候在汽车高速上你会发现，哎，车速一起来车就发飘，是什么原因呢？什么是汽车发飘哈？就是当车辆高速行驶的时候会出现直行不稳定、异常的抖动，还有噪音、方向可控力下降、突然左右摇摆等等情况，这就是汽车的发飘。其实发飘呢和跑偏是不一样的哈，跑偏呢是说松开方向盘或者在制动的情况之下汽车偏离行驶路线，而发飘不是侧滑，它没有那种轮胎和地面之间相对的滑动。那么什么情况之下汽车会发飘呢？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空气阻力会变大，车辆行驶动态受空气的影响也会变大，对一些造型不够流线、车侧面面积比较大、重心比较高的车辆来讲呢，当出现较大风向变化还有突来的横风的时候，比如大车嗖从你旁边过去，就容易导致车辆行驶路径突然偏移，从而引发不稳定性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汽车从隧道山谷驶出来的时候，风速时常会达到周围风速的10倍以上，急剧变化的气流容易使车辆方向不稳。另外就是在山区呀、海边呐、河边行驶的时候也很容易受到突如其来的强侧风的袭击，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呢还是降低一下车速，别紧张，放慢速度就 OK 了。当经过大型车辆的时候，两车之间的距离很近，那空气流速增大而且气压降低会产生一定的吸力，嗖 就把你吸走了啊、哎！不会，因为家用汽车质量轻、轮胎窄等等原因，受到吸力的影响呢会比较明显，会被吸向大车。喂，大车就怎么跟着它往那边偏，容易发生短暂的左右摇晃哈。如果汽车发飘频繁，或者发飘时候车辆很难控制，那可能出现就是预示着您的车可能某些部件出了问题，赶快去检测哈，检修。啊，汽车真的发飘，在行驶高速路的时候，发现汽车发飘怎么办呢？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高速行驶发飘，遇到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紧张，要紧握方向盘，控制好车速，稳住方向，使车辆处于持续稳定的状态。平时呢要注意检查轮胎的胎压呀，让胎压保持在合适的这个度哈，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可以通过加装尾翼来改变气流方向，使尾部气流产生下压力，大大的提高发飘的极限，控制好车速。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亚亚经常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哇，好好听的歌，张学友的 Linda。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亲密，给你所有最浪漫的消息，谁都不可以想要将你代替，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是什么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沉默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 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不懂吗？ 挣扎。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35，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四，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赛车。哎，头文字 D 当中的赛车，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赛车比赛里面，如何将赛车开得更快？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道制胜的关键是什么吗？你会说，是不是就是踩油门啊？直接踩油门，速度肯定会上来。其实恰恰相反，想要把赛车开得更快，更需要学会如何去制动和刹车。啊，头文字 D 当中，拓海驾驶86被文泰的翼豹打败的时候也说过，在刹车上拼不过的话，就彻底没办法了。所以刹车技术呢，在赛车当中是重中之重。那直线加油、加速、踩油门，谁不会啊？但是刹车的奥妙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得了。同一个弯道，同一辆赛车，不同的车手呢开车会有不一样的刹车方式。那么赛车如何刹车才最快呢？大家在看头文字 D 的时候都会看到，拓海在入弯之前呢会采用一套很华丽的刹车降档动作。其实这就是大家所说的跟趾动作，跟趾其实就是降档补油，也就是在过弯的时候，在刹车的同时呢，利用右脚补油的技巧，将档位降到适合出弯时的档位上。那驾驶手动挡的这个赛车，驾驶手动挡的赛车哈，入弯的时候利用发动机减速，因此在刹车的时候呢，同时要进行降档。为了减速顿挫破坏抓地力，就需要跟趾动作。所以说呀，开赛车除了会踩油门，如何踩刹车也是一门艺术。那么刹车技术的修炼并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功成名就的，就能完成的，需要大量的实战经验总结调整，最后呢才能摸索出一套最强刹车套路。好了，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Melton 的这首 Power， 感受一下赛车的力度吧。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Ooh, there's a power in your soul. Ooh, and I wanted you to know. Only you can help that magic to unfold. So be truly yourself, there is nothing to behold, yeah. Ooh, there's a power in your soul. Ooh, and I wanted you to know. Only you can help that magic to unfold. So be truly yourself, there is nothing to behold, yeah. Ooh, there's a power in your soul. Ooh, and I wanted you to know. 在夜里跳舞，

世代传承，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这首歌曲呢是蒙德和卡妹共同合作的 Senorita， 其实这首歌曲的全名很长哈、啊，也可以简称叫 Senorita， 是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 这是西班牙语当中 Senorita 是小姐姐的尊称哈、啊。这首歌曲自带浪漫的气息啊。蒙德和卡妹是多年的好朋友，也是4年之前合作那首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之后的第二次合作了。好了，北京时间10点34分04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么节前的最后一期直播啦，要好好珍惜哦，你要听完整哦。好了，要点名了，听听聊天室当中有谁是从9点一直听到现在的，要特别表扬一下哈。附近你还在狂点赞吗？生如夏花，你还在一个人说话吗？好了，都是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的明星级的人物了哈。好了，那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们，送给爱音乐的你们。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赵传快乐似神仙。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首歌曲心情都感觉超级好，嘴角都上扬，歌迷小子的这首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充满爱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快乐的，好好有浓浓的节日的气氛的一首作品哈。好了，这样的歌曲呢已经渐渐的要为你拉开过节的大幕了。在聊天室当中的空谷幽兰悠悠说，十一的长假准备来一个雨中行，雨中情，雨中乐，雨中景，听着音乐玩转北京，哎，这计划相当不错呀。彬彬有礼说，海滨美女听到你甜美的声音，下雨的天心情都大好，爱了爱了，谢谢你们。还有任性的小暴脾气，你的咖啡送到了没有？边喝咖啡边听音乐，哇，真的是幸福人生啊。好了，节目的最后收工歌，来听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马上就过节啦，都大家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在这也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了。那在节日期间，我们的节目不停播，依然用好听的歌曲伴你在假日出行的路上。汽车音乐会明天九点再见了。好，再次祝聊天室当中的生如夏花、彬彬有礼、有礼、欢乐咖啡时光、不羁之事等等等等，其他都是等等了。还有我们家族一群二群当中老朋友，青春老董红日啊、金妞啊，还有笑笑爱天天啊，还有小呆猪啊等等，节日快乐，明天再见，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